朝鲜向中国延边大学教师同胞李军和康永珠授予了历史学博士学位。授予仪式11月29号在平壤的万寿台一食堂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参加。仪式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学位学衔授予晚会决定号，向同胞李军和康永珠分别授予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他们重新解释了有关延边朝鲜族的提议活动和朝鲜民族传统工业发展的一系列学术问题，并加以概括等，为进一步丰富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